四，背诵诗歌。 早寒有怀，唐·孟浩然。木落雁南渡，北风江上寒。我家湘水曲，遥隔楚云端。乡泪客中尽，孤帆天际看。迷津欲有问，平海夕漫漫。